如果大家记得我上一次的信息是讲到诗篇的第十九篇，诗篇第十九篇是讲到神在那个宇宙穹苍那个创造的奇妙。今天我们进入叫做是诗篇灵言，诗篇灵言的第二篇，就是在139篇，是神的全知存在。其实嚟紧呢两三个月嘅时间里面，我都会系拣选一啲喺诗篇里边唔同嘅系类型嘅诗嚟同大家一同嘅嚟到去思想，一同嘅嚟到去研读。今时今日嘅社会，其实我哋都好重视个人私隐啊，私隐可以话系我哋嗰个嘅人权之中一个好重要嘅部分。普遍来讲，我们呢不想其他人知道得太多关于我们一些个人的事情。但是弊入弊在今天的科技是非常的发达。无论 你入去银行好，你或者是入去商场，或者是去超级市场去买东西都好，你都会发觉呢，其实每一度都有一啲嘅所谓叫做嗰啲嘅系视像监录器啊，即系睇紧你嘅啊，即系话咧，你去到每一个地方嘅时候咧，你嗰个嘅踪迹都会俾人知道啊，甚至乎你喺停车场一样系有嗰啲嘅摄录机咧系录到你啊。如果你系揸车，你去到十字路口，你见到有即系嗰啲嘅灯上边有啲嘅蓝灯。可能斬斬下咧，嗰啲亦都係一啲嘅監察器。啊，即係話咧，你發覺好無奈，因為你嘅一舉一動咧，其實都受著一啲嘅監視。啊，我哋嘅個人資料啊，好希望係保密嘅，每一個人都係啊，唔想係會係洩漏咗出去，以致咧係俾人攞到啊。咁啊，所以咧，其實今时今日，可能我哋个个咧都有嗰啲嘅用嗰啲嘅叫做 Facebook 啊面书啊。不过我啲仔女话俾我听咧，而家后生嗰批咧就再唔好耐之前已经唔用 Facebook 噶啦。啊，佢话咧而家嗰啲咧系啲 grandma grandpa 先用嘅啫。咁佢哋咧全部都唔用噶啦。咁啊用嗰啲叫 Instagram 佢哋啊。咁啊，你激死啦！以前咧我又开 Facebook 咧，主要就系话咧你。我同啲仔女係 friend 嚟嘅 Facebook， 咁啊可以知道曬咧。有陣時佢哋識啲朋友係邊一個啦，咁啊知道曬。有陣時佢啲行動啊活動係啲咩嘢，咁啊而家就唔知噶啦。佢用嗰啲 Instagram 啊，咁啊，但係呢一個嘅 Facebook 嚇，其實喺2018年咧，咁佢就有即係發生嗰就係話咧，好多嘅個人嘅資料嗰啲嘅帳户咧係洩漏咗出去嚇，咁變咗咧。呢一間嘅公司嚇，面書嘅公司咧就遭受各方面嘅攻擊，嚇嗰啲嘅股價咧亦都係大跌，係因為咧個個都驚咗自己嗰啲嘅個人資料咧就洩漏出去，啊甚至乎可能我哋最近咧，我哋每個人都可能即係收到咧，我哋 BC 省政府啊寄俾我哋一啲嘅所謂叫做房屋空置，又或者係嗰啲叫做係即係嗰啲嘅。利得税係咪啊？嗰啲嘅即係投機税啦，嗰啲嘅表格要你填翻嗰啲資料。啊，你填嘅時候咧，發覺咧唔單止係問一啲你嘅地址啊、你嘅電話啊，甚至乎問埋你嘅出生日期，又甚至乎問埋你嗰個嘅叫做社會保險卡嗰個 SIN 嘅 number 啊。咁咧即係話咧，你差唔多所有你自己嘅個人資料咧，都要係即係呢一個提交。要是报上去啊，咁我哋就好担心啦。哇，呢啲个人资料咧，系提供嘅时候咧，会唔会俾人系即系盗用咗咧？啊，若果系盗用嘅时候，会唔会影响我嗰啲无论你嘅有阵时你嘅财政啊、你嘅 credit card 啊嗰啲嘢咧？啊，因为咧好多时候今日我哋都系啦，我哋成日收到好多电话，呢啲电话咧又话系咩啊？税局。一間又話咧係領事館，一間又話咧銀行嚇，咁、咧打嚟咧就咧好緊急話俾你聽，嗱你一定要打翻呢個電話俾我，如果唔係咧有嚴重後果啊，咁啊你收過未啊？ 我收咗好多，谂你都收过噶啦。每一个人可能好多人都收过。咁我哋成日都觉得，咦？呢啲咁嘅电话，佢其实边一度攞到我嘅个人资料咧？佢边点样嚟到知道我嘅电话号码咧？啊，我哋成日担心呢啲嘅嘢啊，所以咧，其实喺我哋嚟讲，我哋唔系好想我哋嘅个人资料咧系被公开出去俾人知道。嗱，今日我哋睇一段嘅经文就系话咧，嗱，若果今日我哋所讨论嘅对象唔系人，那个对象不是一间公司，不是机构，不是社会上任何的组织，而是神的时候，你和我其实在他的面前是要赤路敞开，他知道了我的什么想法，我的什么想法，这么仔细的东西他都知道，我们有什么反应呢？神知道晒我哋任何每一样嘅秘密。啊，诗篇139篇，当我哋正话系阿 Ken 读出嚟时，其实呢篇嘅诗篇咧系一篇好优美嘅诗篇嚟。啊，佢将到神嗰个嘅属性系好淋漓尽致嘅嚟到系写到出嚟。啊，呢首诗篇里边咧唔系一篇普通嘅。一篇的诗篇，乃是呢描述到神的属性，描述的时候呢是非常的个人化，是人神那种的交往，是大卫对神那个深深的认识，深深的了解他的经历。里面呢你看回那个诗篇整篇呢是充满了是你和我的那个诗篇的里面，经文经常强调就是神和人的关系，或者是你和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很亲密，是一种人性化的描述。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是有一方面是非常的大的分别，非常的不同。普通的宗教往往就是人的出发点去寻找这位的神，用他自己的方法去寻找的这位的神。譬如释迦牟尼，就算他说他自己不是神来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往往是怎样，我们往往当了这个释迦牟尼，我们当他 是一个菩萨，是一个神这样供奉，我们对他那种的膜拜。中国人我们经常 都会见到有什么事情发生。而基督教所相信的这位神是完全不同，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其实他知道人的智慧，知道人的心思的有限，所以这位的神他亲自的主动的来到我们当中去启示他自己，他用人所能明白的一些文字或者是说话，将他自己的心意，将他自己的计划都记载在圣经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去认识祂。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这些说话，不单止认识，更加和祂可以建立一个更加深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说要去阅读圣经，去研究圣经，我们要去思想圣经的时候，就帮助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这位神，帮助我们去活出我们的信仰出来。好像我们今年的主题，我们今年主题就是说扎根主道，活出基督。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不能够熟读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可以扎根主道。诗篇139篇其实总共有24节，可以分成四段来到去思想，每一段就有六节的经文。四个重点就是说，第一就是说神是全知的，即是无所不知，在第一至第六节。神是存在，即是说无所不在，在第七至十二节。第三就是神是全能，即是神是无所不能，在十三至十八节。第四最后就是神是全义，即是说神是无所不义的，在十九至二十四节。四段的经文里面，但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我们只会集中在第一和第二点，即是神的全知或者是神的存在这两方面。关于神的全能这个属性，其实上一次我们讲十九篇的时候已经是比较详细的来到去探讨，我们今天呢就不再去叙述。那神的全意，当将来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是我们再去来到去思想神的全知。神的全知英文呢就叫做是 omniscience。Omniscience 就是说呢，其实是一个神学的名词，由两个字来组成，一个就是 Omni 就是所有或者是全部的意思。我们中文呢都有个中文电视台，都挺好的名字，叫 Omni 电视台。这个 science 就是说呢，各种的知识认识，当两个字是拼在一起的时候， Omniscience 呢个意思就是说呢，神有那种的全知的属性，就是这个的意思。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的神，他是无所不知，他对我们每一个人他都有深刻的认识，他对每一个人的认识是完全的透彻，完全的透彻，一点一滴都不会遗留的。在第一至第三节的里面，诗人大卫他用了六个的动词，他去描写神对人那种的认识。这六个动词就是监察、认识、晓得、知道、细察、深知，六个的动词。你发觉呢，其实大卫他用尽了他那种的能力，又或者用尽了他可以能够搜集那种的词汇来到去形容，来到去赞美这一位对神他对人那种的认识。几个的动词，其实六个，其实大概都是同一个的意思，只不过诗人就是用一些丰富的一些的词汇、一些的字眼去强调神对人那种的深刻全面的了解。没有一样的事情可以在神的面前可以是隐密的，又或者他是不知道的，没有一样的事情他是不知道。所以在汉朝的时候呢，有一个很是廉洁的官，这个官叫杨震。另外呢有一个的大臣呢叫做王密。这个王密呢有一天呢就拿着十公斤的黄金呢就去见这个的杨震，这个的是高官，要送给他。送给他，当然想是怎样，想贿赂他。但是这个的杨震呢他断然的来到拒绝。但是这个的大臣这个王密他说呢，现在夜妈妈，我给钱你其实没人知道的，你收了他了。怎知这个杨震呢听了之后呢，他呢就晓以大义，他说没人知道，他说呢天知、神知、你知、我知，怎会说没人知道呢？所以不要以为有一些的事情我们可以隐藏，没有一样的事情是可以永远的来到盖住，又或者是永远的来到遮住。神知道我们最隐密那一面，每一个人我们最隐密，我们心灵的里面最埋最深那一刻他都知道。神在远处他就知道我们的意念，即是说其实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动机、每一个我们处心积虑的计算，又甚至乎我们很多时候在脑海里面或者一两秒的思想，可能一闪过那种的歪念，又或者是很快一些不好的念头，神都知道，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在他面前可以是隐藏。另外在第二、第三节，在这两节的圣经里面，其实我刚才也看过了，一至三节，在这两节的圣经里面另外 大卫你看到呢，他又是用了身体里面不同的一些的姿态或者是一些的姿势去描述神知道人不同的行为，神知道人不同的动态。无论你是怎样坐下、起来、行路、躺卧，四样东西，这四样东西基本上就是人那个生活上面最基本的动作，即是说我们日常生活种种的行动在神的眼里面一目了然，全部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在这个其实在吕振中译本呢，他译第三节的时候呢也得很全神，他说呢，我行路，我伸懒腰，你都细下来细察，我一切所行的你都熟悉。即是说呢，这位的神不单只是认识，他并且是熟悉，掌握得一清二楚。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所形容神对我们那种的认识。然后呢在第四节的里面，这里讲到就是说呢，是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是不知道的。我又很喜欢在这个 message 的版本里面这一句 他的翻译，他翻译就是说呢，我未开始讲第一句说话的时候，神啊，其实你已经知道我想讲的一切，我未开口神已经其实知道，就是他知道了我心思意念。就是说呢，其实你讲的说话，我讲的说话，你和我后面讲说话那种的动机，神都知道，他知道了。所以呢，我们千祈就不要怎样，我们千祈就不要讲是讲非，我们千祈呢又不要口蜜腹剑，我们不要做这些事情。即是你一面呢又称赞对方，另一方面呢在背后呢就怎样，就插人两刀，我们不要做这些事情。又或者呢，我们嘴唇就敬拜神，我们的心却远离神，一切的虚伪在神的面前他完全的知道。然后在第五节大卫讲到，就是说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希伯来人那个的习惯就是说呢，当他按手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其实就是说将那个祝福是临到那一个的人。同样我们的天父因着他的慈爱，他经常都是用他的手来到按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人生路上，神知道我们内心的恐惧，神知道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所以他经常的按手在我们的身上。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环绕这个的字眼，好像你听下去就好像环绕，就是好像一些城墙一样，好像个城墙是包围保护我的意思。这个就是环绕的意思。原来神的手一直都是引导我们，保护我们，支持我们，安慰我们。按手就是刚才说了，就表示神的祝福保护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我们纵然我们对前景我们有恐惧，我们担心我们的婚姻破裂，我们担心我们的仔女学坏，我们担心我们患了一些的不治之症，我们又担心是被裁员，我们更加呢很多时候担心这样东西那样东西，我们失眠，我们很多时候午夜惊魂，茶饭不思。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原来神是永远的眷顾着我们，神的手永远都是环绕着我们。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发觉原来是几咁嘅安慰，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其实如果我们知道神的手在前后左右来到去拖大眷顾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来到去担心。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社会一开始的时候都讲过，我们是讲求私隐，我们的社会是讲求保密。但我们看完这五节的圣经之后，不知道你感觉到这位的神这么深深认识我，这位的神完全的了解我，我在他的面前完全是没有东西可以隐藏。当认识这样的时候，不知道你会怎么想，会不会发觉会给到你压力，哇，什么都知道了，我在他面前完全是没有东西可以隐藏，会不会给到你压力，会不会给到你不舒服那种的感觉，又或者好像今天这样，好像被人监视监控那种的感觉呢？对诗人大卫来讲，这种神全知那种的认识，给到大卫，给到他自己有莫大的恩惠，是他要去歌颂要赞美这位的神那个最主要的原因。诗人对那种是神对人那种的完全了解，细微的察看，对人那种的前后的保护，在他来讲，他只会发出那种的赞叹，发出那种的奇妙的声音，他没有那种的恐惧。你在经文里面你看不到大卫那种的恐惧，所以跟着大卫就在第六节，他说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大卫的赞叹，今天我们可不可以认同呢？今天究竟神那种的无所不知的属性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安慰啊，抑或是一种的威胁呢？是安慰或者是威胁，其实是很视乎究竟我们那个属灵状况，我们的属灵生命是怎样，是安慰啊，抑或是威胁，亦都很视乎究竟我们所信的这位的神，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他会不会是一位喜怒无常的一位的神，或者会不会因为这位的神是得闲没事做，喜欢是撩起些东西，就知道我一举一动，那你会整蛊我呢？那好视乎这两方面。首先就回到就是说，今天其实我们信了主之后，我认识了这位神之后，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还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生命呢？我们认识了这个神之后，我们仍然是不是都是贪爱世界呢？我们同神的关系还是不是若即若离呢？我们有没有那个基督徒应有的特质呢？若果刚才所说的我们仍然是自我中心，我们同神的关系仍然是若即若离，我们仍然都是贪爱世界，我们发挥不到或者突出不到我们基督徒那种的馨香的美的时候，若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觉得神那种的全知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威胁。但相反，若果你信了主之后，这位的神真的成为你的生命当中的主宰，你愿意去寻求认识他，你愿意去行在他的心意当中，行在他喜悦那条路上，那就完全不同了。神的无所不知就会成为你一种的安慰，成为你一种的倚靠，成为你一种得力的源头。另外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所信的这位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在耶利米书29:11里面这么讲，他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啊，一节好安慰的说话。啊，原来这一位的神是一位完全善良的神。这一位的神当他是全善的时候，我就不需要去惧怕。啊，我们不需要怕这一位的神得闲就来整蛊下我。啊，得闲就来看看，等我撩起你一些东西，等你难受。啊，他又知道晒我所有的嘢，我觉得咧好冇嗰种嘅安全感。唔系呢一位嘅神，原来系一位全善嘅神。佢喺经文嘅里边话俾我哋听，佢向我哋所怀嘅每一个意念，都系一个赐平安嘅意念。然后喺第二方面，我哋去睇就系话神嘅存在，即系话神嘅无所不在。喺第七节至到第十二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特别在第八节，第八节里面就说是用到是在上半节是讲到天上，下面是讲到阴间。上半边的天上，其实大卫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他是用着那个在他眼中里面那种的立体，那种的特质，或者那种空间是最高同埋最低两个高低点，或者系两个嘅极端嘅地方。啊，佢话唔理系最高，即系天上啦，唔理系最高或者系最低嗰一处，神都喺嗰度，最高最低。另外就喺第九节就系话咧，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啊，清晨咧。大卫就以这个清晨来到是代表东方，因为清晨的日出是由东方而出的。而大卫他口中里面所讲到的海极，海极就是说海中的极处这样的意思。那个海极就是说呢，在大卫的眼中来讲是代表西方，因为耶路撒冷的西边就是这个地中海。你看看地图你就知道了，以色列的西边就是这个的地中海，即是说呢，大卫是以清晨和海极来到代表在地平面里面东西两边的极端。不理你是最东或者是最西，神都知道，或者神都在那里。所以如果你将第八、第九两节是加在一起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不论你是东西南北，不论你是上天下地，神都在那里。在十至十一节，我没有打出来，如果在十一节和十二节，如果你看回经文的里面，就更加讲到，就是我们读到就是说呢，经文里面即使在那个黑夜完全的黑暗之中，什么都看不到，在黑夜的里面也都不拦阻到神与你那种的同在。所以不论你是哪一个时间，你在日间夜间，神都在那里，我们无法子可以逃避，可以躲避神，神是无所不在。弟兄姊妹，当我就咁睇完呢几节嘅圣经，第六节至到呢一个嘅第十二节，当我睇完呢几节圣经嘅时候，神无所不在嘅属性，又好似你听落去咧，又好似好消极咁样样。点样消极咧？就系话咧，好似神话俾你听，你点走？你都逃不出我的手掌，你点走你都逃不出我的手指了，因为我在哪一度我都会存在。是不是啊？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当然不是啦，我们千万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当我们看回第十节的时候，在第十节这里告诉我们，神说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 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这个是大卫所讲。这里讲到就是说，其实我们所信的这位的神在第十节里面很重要，告诉我们神的无所不在，其实为我们带来了神那种无限的慈爱。在哪里，他的手都会引导我，他的右手即大能的手亦都是扶持我。神对你和对我其实是展示了那种的无所不在那种的关顾。我们看到不是好像是猫捉老鼠那种的情况，不是说你老鼠走到去哪那只猫就在那里等着来到捉弄你。你香港，我在香港住的时候，我见过那些猫真的捉了老鼠我放回你，但我是可以捉回你，我几时放你又可以，好有只猫很有信心去捉到只老鼠。不是这样的关系，神和人不是这样的关系。神的无所不在不单单是每一处他是观望着我们，他在看我们。神的无所不在就是说他随时随地都可以为他的儿女开展他的慈爱，他无时无地都可以在我们的身上边去伸出他大能的手来到扶持我们，来到引导我们。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他为我们开一条可以更加行得安全的一条出路。这个就是神的心意。第十节这个的真理其实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和那种的确据。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躲避神，我们不需要去逃避神，反而就是说因为他的无所不在，我们可以随时的向他呼求，我们可以随时的得到他的帮助。这个就是圣经所给我们那种的安慰。当认识到神那种的无所不在这种的属性，我们就知道如果神是无所不在的时候，也都是无所不知的时候，我们的祈祷，我们不是打空气，我们的祈祷他就是在当中来到垂听。我们的神无所不在的时候，今天我们今天这段的时间我们敬拜他的时候，其实他在你的面前，其实他在坐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同来到享受我们给他那种的敬拜。更加的就是说当我们知道这位的神其实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前后环绕我们的时候，我们对这位的神我们更加要存一个敬畏的心。我们对这位的神我们更加的来到去委身给他。但另外一方面也都提醒我们，或者是比较消极的来到去讲，就是这位的神是无处不在的时候，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也都要更加的小心。我们不要以为四处无人的时候我们做什么都得，我们四处无人的时候或者我们做一些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我们千万不要有这些想法。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没有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放肆一下什么都可以做，不可以这样。总结的时候，当我们去了解到所信的这位的神，如果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以及是无所不能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像大卫一样，我们立时向这位的神我们发出那种的赞叹，我们发出那种的感谢。神对人那种的关怀，人所认识神那种的大能，当我们知道之后，我们发觉其实人真的没什么东西可夸，人可以夸的就是夸这位创造的神是何等的伟大，人可以夸的就 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生上面有这一位的神来到保护我们，愿意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继续是以信心来到仰望这一位全能的神，让这一位的神来到带领我们的人生。我们一同来到有祈祷。我们感谢天父，因为藉着诗篇139篇提醒我们，你是那位认识我们一切那位的神，你监察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你的面前我们是不可以是逃避，也都因为你的无所不在，你的无所不知，你的无所不能，以及你是那一位至善至圣那一位的神，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为要得着你的怜悯，为要得着你的恩惠，并且你是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